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长安城的名妓柳瑶金因为才艺出色，被首富李弘看中，花重金替她赎身了，带回到李府。柳瑶金和一般姑娘不一样，自打进了李府的门，很少和李弘说话。这要是换做别人，准得给柳瑶金气受。可偏偏李弘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儒商，从来不强迫柳瑶金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除此之外，柳瑶金越是不说话，越让李弘觉得这姑娘像一个谜，逐渐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只是可惜了，郎有情妾无意，能够让柳瑶金上心的不是李弘，却是一位不曾谋面的韩公子。这位韩公子就是唐朝诗人韩翃。当然了，那个时候韩翃还没有出名呢，顶多算是一个诗意落榜的才子。李弘喜欢结交文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俩人成了朋友了。这下可好，没事就跟柳瑶金念叨，说这位韩公子有多出色，多么有才华。正应了那句话了，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柳瑶金爱慕有才之人，让李弘这么一说，这心里多多少少的对韩公子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柳瑶金的心思李弘不可能懂，寻思着这姑娘和自己没多大区别，只是佩服韩翃的才学而已。为了能讨柳瑶金高兴，还特意安排了一次会面。可谁成想，就是这次会面真的是改变了这三个人的一生啊。 千里姻缘一线牵，他们一个是身为家奴的歌妓，一个是失意落榜的才子，是什么让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琴瑟和谐，却因为种种变故不得不天各一方，又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最终双宿双飞？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乱世美人柳瑶金第二集。 自从李弘许诺柳瑶金，说让他见识一下这位韩公子，打这儿之后，柳瑶金这颗心呐，说不出来的期盼。一来他曾经听其他歌妓说过这位公子仪表堂堂，相貌出众；二来他也曾经听李弘夸赞过，说韩公子才学了得，是难得一见的才子。这又有相貌又有学问的，听得柳瑶金心里边一个劲儿的纳闷，心说这位韩公子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他真能有大伙说的这么出色吗？都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反过来说，这古时候啊，姑娘也有心生爱意的时候，只不过很少有那说出口的，大多数都是藏在心里。柳瑶金对这位韩公子就是这么一种感情，既想见识见识这位公子的才华，也偷偷的对韩翃起了几分好感。李翃说话算数啊，没出一个礼拜的功夫就把韩翃请到家里了。 俩人见面一番寒暄，韩红就张罗下人去把姚金喊过来，跟他说韩公子到访。下人应声而去，转身走了。当柳姚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这心扑通扑通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柳姚金是又兴奋又激动，赶等他来到前厅，头眼瞧见韩红的时候，完喽，一向沉稳的柳姚金突然变得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眼前这位韩公子论相貌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出色，而且气度非凡，不曾张嘴就能感觉得出来温文尔雅的性格。柳瑶金羞答答的低头不语。李红赶紧张罗，韩公子难得过来，瑶金呐，你复琴一首给我们助助兴吧。听见李红张口吩咐，柳瑶金这才缓过神来啊，微微一点头，阵阵悠扬的琴声缓缓响起。柳瑶金那边是神情紧张，韩红这边啊也没好到哪儿去，因为没有人给他们介绍，所以柳瑶金的身份对韩红来说呀，他误会了，他以为这是李红的千金。头一眼瞧见柳瑶金，他就被他身上那股子忧郁啊典雅的气质给迷住了，一双如痴如醉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柳瑶金，那劲头有点旁若无人的感觉了，就连坐在一边的李红他都给忘干净了。韩红这眼睛直到柳瑶金一曲结束这才缓过神来，坐在一边的李红也不是傻子，看看韩红这表情再听听琴声，明显比平常啊略带慌乱。这场面如此尴尬，李红只好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起坐离席了。李红万万没想到自己安排的这次会面让他们三个人谁心里头都不太好过。首先说李红，咱们前文提过，李红对柳瑶金早有好感，虽说是他花钱买了柳瑶金，但是他这个人尊重柳瑶金的想法，希望有一天呢，姑娘钟情于他的时候，他再说出自己的想法。只是没想到等了半天，他倒成了媒人了，引荐自己的好友跟瑶金一见钟情，这瑶金喜欢上别人了。韩红呢，是他看中的朋友，这场面李红也能察觉得出来，韩红是喜欢姚金了。李红这会儿的感受啊，真成了那首歌了，左右为难呢，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能让他做的只能是酸溜溜的离开。说到这儿，有人估计得问了，那韩红和姚金两个人互生爱意，一见钟情，这有什么不好的呀？原因就在于两个人都有难言之隐。韩红不知道姚金是李红买来的歌妓，之前也没人跟他介绍过，他以为啊这是李红的千金小姐呢。您想，一个富家千金从小娇生惯养，就说嫁人出阁总得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呀。韩红当时要玩没有，一没钱财，二没官职，除了有点才学之外，他什么也给不了人家。外带刚刚落榜不久，以后这日子是风是雨，前途未卜，他能保证姑娘跟着他有好日子过吗？所以一阵惊喜过后，这紧接着韩红的心呢就开始跌入谷底了。而姚金这边呢，太清楚自己的身份了，李红买了他，那他就是李红的人。别看李红没要求过什么，但他也没自由，根本不可能选择和谁在一起。再有了，自己这种身份人家韩公子能接受吗？种种感受正应了姚金之前的想法，对于婚姻和爱情根本甭多想，想多了也是自寻烦恼。自打李红离席，韩红和姚金一句话没说，两个人都怀着复杂的心情静静地坐在那儿，尽管是心里爱慕如潮，可是谁也不敢表明什么，只能是用眼神传递着这份情意。 自从这次尴尬的会面之后，姚金和韩红的心里便多了一份牵挂，尤其是姚金，碍于身份有别又寄人篱下，所有的相思只能埋在心底，叹只叹自己命太苦，不敢奢望奇迹出现。韩红呢，以前还会主动联系李红，聚得一块把酒言欢，但苦于自己没本事没能力，生怕自己这份感情越陷越深，所以再也没有主动的去过李家。其实啊，这三个人里边要说最难做的应该是李红，在他看来，韩红那是难求的知己，真说为了一姑娘两个人从此不相往来，这又不符合李红的为人原则。可明知他们之间互相爱慕，李红的心里也不好受啊。所以为了不伤害朋友，也为了不让自己难过，朋友该请还请，只是远不及原来那么频繁了。在这之后，姚金和韩红见面的次数是少之又少，只有李红想听姚金复琴了，而赶巧韩红也在，这才能赶上一次机会。如此之难，那就更谈不上互相表达爱意了，能让他们感受的只是瞬间的一个眼神。偶尔李红送韩红出门，姚金都会趁人不备躲在门口偷偷的瞧着韩红的背影，而就在韩红马上要拐出回廊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回头一望。可以想象啊，这份默默的遥望比任何海誓山盟都要让人刻骨铭心。李红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其实不用韩红或者姚金多说什么，这些个细微的动作呀，早就看在李红的眼里了。对于姚金，李红也喜欢，只是以前他希望能够得到姚金的爱慕之意，可现如今他发现，如果自己不说，估计这辈子都别想等到了。为了争取自己心爱的姑娘，李红也曾经做过努力，虽说呀话说得比较含蓄，但是足够让姚金领悟李红的用意了。只是可惜了，每次等待李红的都是姚金的沉默和无奈的表情。都说强扭的瓜不甜，愣摘的青杏准酸，这句话李红可是深有体会呀。不过好在李红这个人比较豁达，心说既然姑娘对我无意，那我为什么不成人之美呢？结果李红不光答应还姚金一个自由身，还牵线搭桥帮着二人接为了连理。这样的结果可是姚金和韩红万万没想到的，这般恩情何以报答呀？尤其是当姚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含热泪地瞧着李红。李红也明白，姑娘对他是只有恩没有爱，强忍着自己心里这点苦水，轻声说了一句，我能做的都做了。姑娘的才情我很欣赏，只可惜我李红没这个福分，希望姑娘以后能和韩公子和和美美的共度一生，也没有枉费我这一番心意呀。姚金这会儿站在那儿，真是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回头想想几年前自己沦落青楼的时候，幸福二字早就不敢奢望了，可眼前这位李红不光替他赎了身，还给了他姻缘。姚金不禁苦笑地摇了摇头，小女子愧对恩人的这番情谊，我今生今世都还不完，只能盼着这辈子我给不了您的，下辈子能够补偿您了。李红听完眉头一皱，什么还不还的，你能幸福我也就知足了。说完了，没等姚金回话呢，李红抹头就奔外走，刚走到门口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头也没回说了一句，韩公子现在比较落魄，你嫁给他恐怕是居无定所。都说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既然我撮合你们在一起了，也不在乎再多送点东西。城西我买了一个房子，都已经收拾好了，以后你和韩公子成亲之后就在那儿过日子吧。我想 前半辈子你这苦受得够多的了，后半辈子也该享享福了，过点安稳日子。姚金站在李红身后，听着这些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姚金没有吭声，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一句话能谢谢李红对他的大恩大德呀。姚金咬着嘴唇，不停地在那点头，直到李红消失在他的视线里。对于柳姚金，李红是他的贵人，而对于韩红来说，这辈子能有这样一个朋友，一生何求啊。姚金和韩红没有大操大办，夫妻二人简简单单做了一顿午饭，就算是庆祝喜结连理了。当然了，他们也没有大摆宴席，没请客人，一来韩红当时比较落魄，没有这个财力宴请宾朋，二来呢，能够让他们觉得够资格来参加婚礼的只有大恩人李红。只是小两口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写一封长信表达感恩之情。新婚之夜，烛光摇曳，韩红把柳瑶金轻轻揽入怀中，那份幸福难以言表。两个人的感情来之不易，韩红低头瞧了一眼怀中的夫人，不禁地感叹了一句，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幸福的。都说男人结婚之后才会成熟，因为他们肩上多了一份对家庭的责任感。新婚之夜，韩红对姚金说的那句话，也许就是他的一种承诺。而对于韩红来讲，履行这句话的代价就是拼命读书，考取功名。小两口日子虽说过得苦，那也是苦中有乐。姚金为了能让韩红专心学习，家里所有的活他都包下来了。每天天不亮，姚金就起床，先是做好早点，把韩红都安排妥当了，瞧着他安心的在屋里读上书了，这才接着干别的。吃饭生活总得要钱呢，以前姚金住的李红家不愁吃不愁穿，每天都是写诗作画，闲来无事弹弹琴。可现如今嫁人了，相公每天发奋读书，不可能让他出去挣钱。为了过活，姚金就找了一些缝补浆洗的差事，一来这活比较安静，不会妨碍韩红念书，二来他也能够留在家里照顾韩红的生活。到了晚上，姚金心疼韩红太辛苦，还要抽空陪着韩红散散心。两个人一个抚琴一个吟诗，让辛苦单调的生活多了几分色彩。日子一天天过着，韩红慢慢发现姚金以前的纤纤玉指开始出现老茧了。韩红心疼啊，看看妻子这么劳累，几次跟他念叨，我答应你让你过上好日子，可你看这家里里里外外都是你一个人操持，我每天除了念书什么也帮不上你，我这心里难过呀。哎，要不这么着，我白天也出去找份零工，挣点散碎银子，也让你好得空休息休息。每次听完韩红这么说，姚金都是微微一笑，相公啊，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不累，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一定要让我过上好日子。你不想想，如果你把时间都放在挣钱干活上了，怎么能够博取功名，让咱们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呢。相公啊，我这可是把宝都压在你身上了，今天我付出的一分努力，日后你得百倍偿还。姚金半开玩笑的就把韩红的要求给回绝了。韩红知道夫人虽然这么说，那也是出于一番好意，心里不自觉地暗下决心，如此难得的贤妻，我要是考不上功名，我都对不起她这份辛劳啊。韩红在家整整复习了两年之久，眼瞧着科举在即，韩红这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整天担心的睡不好吃不香。姚金也能看得出来韩红心里压力大，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劝慰她几句，媳妇儿的一番好意韩红全都心领了。